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1面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从长寿这看起啊。长寿者，长生也。世间也有长生之事，为真无生，则不生不灭，故立世间生死，方是真长生也。这一句话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念，学佛的人知道诸法实相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常说的，说的很多很多啊，诸法是宇宙之间的一切法，实相就是真实相啊。真实相是什么呢？真实相就是说，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在自性里面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啊，这才叫长寿，这才叫真正的无量寿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命啊，有生有灭，那个长寿是有量的无量寿啊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自性。这地方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世间设法界里面啊，那我们一般所能体会到的是六道轮回，六道世界啊，实在是包括设法界啊，四圣法界，这个设法界都叫世界。设法界里头具足这三种现象啊，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啊，世间有。要超越这个世间就没有了，三种现象了不可得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要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搞清楚，你事情就解决了啊。三种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幻象。金刚经上说它叫梦幻泡影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真搞清楚之后了，你的方向要向着自信，这叫正道。偏离自信呢，这叫邪道啊。你偏离了，偏离了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如果你是正道呢，你肯定这一生就成就了啊，永远摆脱掉了。所以要知道啊，我们的肉体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想象是精神现象，这都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有生有灭啊，生灭的真相我们也看不出来。所以 为佛知之啊，这个事情凡夫不知道啊，只有佛知道啊。释迦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我们听了，我们好像也知道了。我们这个知道是道听途说，不是自己的心量境界，所以虽知道了，得不到实用。啊，如果真的知道了，其如这个境界了，给诸位说，他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了。啊，了生死是明了生死的真相，假的、空的，像做梦一样。啊，做梦的时候生，醒过来就死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时间呢非常短暂。啊，一弹指有320兆啊，这一弹指。320兆什么？320兆个生命。320兆次的生死，这叫真相啊！啊，所以有没有生死？没有生死。啊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现象看错了。这现象到底是什么？前面我们读了一句话，很现实，交代的很清楚。啊，我们过去我常常把它称作为相似相续相，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叫不断之物。不断呢就是相续，相续的是什么？相续的是无啊，这个无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不可得，毕竟空无所有啊，这是无啊。600卷大般若我总结起来啊，佛给我们说什么？说诸法实相，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无所有，是毕竟空，是不可得。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啊，菩萨真明白了，什么叫真明白了？它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啊？它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恢复了，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一切法全都放下了，全都放下，清净平等就觉现前。啊，所以知道是解悟啊，放下就证悟啊。啊，解悟不得实业，真实的利益得不到，真实利益是就是不生不灭了，你真的无生了啊。觉悟是从佛菩萨那里听来的，我听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不怀疑了啊。下面的事情佛帮不上忙，这是自己事情，自己要放下啊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总放下了，就成佛了，一切放下了啊。起心动念还有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是菩萨了，你超越六道轮回了，没有超越十八界。 啊，必须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就超越十法界，真的无量寿了啊！所以长寿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啊！诸位要知道，不是这个身体，身体有生有灭，身体不是我啊！我是什么？我是我的灵性啊！灵性没有生命。灵性在外面游荡，叫做游魂。啊，灵性如果回头了，回到十报土了，这叫菩萨。最后回归自性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只有妙觉才称之为佛。啊，妙觉回到常寂光了，回归自性了。常寂光就是涅槃啊，涅槃就是涅槃，圆证三德之至果也啊，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啊，这三种东西统统证得。这三种东西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化身，是能生能现；般若是本具的智慧；德能啊，解脱是在一切诸法里面得真正的大自在了，没有任何约束了啊！过去什么东西约束你呢？烦恼约束你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现在烦恼统统没有了，你们有觉悟，得大自在啊！这个大自在就是真的我，这不是假我啊！所以化身有常乐我净，这叫四德；般若也有这四德。解脱也有这四德，这我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般若化身解脱，统统都有。啊，那个我是真正无量寿，那个我是真正自己，这个我是假我，要认识清楚。啊，假我是无常。刹那刹那无常，念念生灭，你决定掌握不住，你决定控制不了，你决定得不到啊！灾难来了，身死掉了，我没有死掉，真我在呀。啊，真我迷的时候叫灵魂，觉悟的时候叫灵性，灵魂灵性是一桩事情啊，都是真我，一个在迷，一个在悟啊，不同在这个地方啊，迷悟不同，祸福不一样啊。觉悟了是得大福报啊，圆满的福报啊。那迷的时候要受苦受难。那虽然苦难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啊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六道是假的。 啊，三途也是假的。啊，你迷的时候，你做噩梦，噩梦里做梦里受苦。啊，境界从哪里来的？这佛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能记住。佛门的术语，要时时能提得起观照功夫，就得受用了。啊，所有的现象从心想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有人说大灾难来了。啊，天忽然变黑了，时间多久呢？一年半载，这时间太长了。一年没有阳光，一片漆黑，不但动物不能生存，植物都不能生存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我们现在知道，火山灰也遮住阳光了，地球上这些超级火山，科学家告诉我们有十多个火。啊，大多数啊在海底。啊，地面上很少，地面上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黄石公园，超级火山。啊，科学家估计，我们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，科学报告，这个火山要爆发，火山口多大呢？长45英里，不是公里，是英里。啊，45英里长，35英里宽。应该有一个都市那么大。啊，火山灰升到空中，估计是二十公里啊，火山灰上升20公里20000公尺啊，现在一般远航的这些飞机啊，高度是多少呢？10公里，就10000公尺。啊，在这种高度，那在火山的灰的当中啊，啊，这个火山灰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它影响的范围，直接影响范围1000公里。啊，1000公里之外呢，这火山灰会绕着地球转，跟着地球的风，啊，太空当中这个气流，这个灰吹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一片漆黑，那完全看风向了，风怎么吹了，啊，这个灰要通通慢慢落在地上散掉的时候，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。啊，你才能看得到太阳。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？啊，在地面爆炸。海里面像这个超级火山如果要爆发的话，像黄石公园火山，估计海浪多高啊？ 1000公尺，就是1公里，这个海浪就是现在讲的海啸啊，不是多少公尺的海啸啊，是1公里，就是1000公尺的海啸。啊，这个海啸扑上海岸，就冲上海岸，海岸可以影响多大的范围啊？啊，直径200公里，也就是你这个陆地距离海岸直径200公里是安全地带，靠近海岸200公里之内的都不安全。我们学佛的人遇到这个怎么样？还是一样笑笑，若无其事。知道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灾难当中的时候，这个生死了呢？生死了，我没死。佛家讲神实在啊，中国人说灵魂没死啊，啊，你永远要记住，你的心是定的，心是清净的，不受外面境界动摇，你自己能做得了主。我想到天堂，他就升天堂；我想到极乐世界，他就到极乐世界。自己能做得了主，如果在这个时候一慌一乱一惊慌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做不了主就随业受报，那一般都到三途去了啊。所以这种现象现前呢，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，好坏都说不上。啊，它是一个转化点。我们转到哪一道去？转到什么境界去？啊，可以转到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。转到佛法界是回归常寂光，那是需要很深的定功。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，这个时候他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如果还带着有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啊，他肯定到诸佛菩萨十宝庄严土。为什么？那个境界他看到了。啊，那么再其次的，如法修行的这些人，功夫没有成熟，啊，但是修行的功夫很得力，心地也清净，也慈悲，啊，这些人都到天道去了。啊，天道上面声闻缘觉菩萨，这都是他们的去处。啊，如果还带着前置，还带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名闻利养，啊，那这就六道去了，出不了六道了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啊，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详细啊。 我们要记住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提得起观照功夫。啊，它起作用，不是学了没有作用。啊，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，境界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说得好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肯定宇宙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观念如果你真有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地球怎么个变化？对你都有好处，都是帮助你向上提升。啊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有着很深重的情执、贪生怕死，你就往下堕落了，那就下三道了。啊，那真正了解之后，你的心态就转变了，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真正像佛那样的大慈大悲，怜悯一切众生，普度有缘众生。啊，所谓有缘的，就是认识的。啊，凡是你所认识的众生，你接触到的众生，你都会想帮助他。帮助他最重要的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明了事实真相，让他在大灾难里头不惊不怖。啊，心是定的。啊，只要心是定的，一点都不散乱，在灾难的时候就会有诸佛菩萨来帮助他，有善神来帮助他。啊，你心里乱了，佛菩萨加持不上，他就不来了，那就随你去吧。啊，你是定的，心是定的，是清净的。啊，这中国古人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啊，谁助你啊？诸佛菩萨帮助你，天地鬼神帮助你。啊，那么涅槃长寿，就净宗而言呢，即究竟即光也。长寂光净土啊，长寂光净土是大般涅槃，长寂光净土是真正的无量寿啊！这个在前面我们就学的很多了啊。长寂光里面设身设土都是一桩事情。长寂光就是灵性，啊，灵性非物质现象，非精神现象，非自然现象，啊，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。啊，科学跟哲学都必须要研究对象，有对象他就有办法。啊，他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所以科学哲学达不到。啊，科学所用的 眼耳鼻舌身，这些所用的第六意识，啊，自信、真心、常寂光土，他没有这三种现象，能生三种现象。那么起心动念呢？能把自信所生所现的一切现象让它产生变化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指什么？指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十法界的现象不是自信所生所现的，自信所生所现的是十宝图。啊，把十宝图变成了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甚至变成了三途，都是宝图变出来的。谁变的呢？念头变的。啊，善念变善道，恶念变恶道。啊，谁变的？自己的念头变的，与别人念头不相干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是一生，或者讲生生世世所受苦乐之报，不能怪别人，完全怪自己。啊，都是自己愚痴蒙昧呀，随到外面境界所转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起这个心有善有恶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。啊，恶念变成三恶道。善念就变善善道。统统是自己变现的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现在佛教给我们，我们在现前这一段时间里头，这段时间不长，我们应该怎么变？变阿弥陀佛。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善中至善，无比殊胜的大善。啊，我们遇到了，这个语言太殊胜了啊！啊，把握一定要靠自己，什么人都帮不上忙。佛菩萨不能帮助你，你的父母、老师、亲朋好友，没有一个人帮得上，全靠自己。啊，把自己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，你就对了。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换心呐。啊，换心的意思就是 心里头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都把它清除掉，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这欢喜啊！为什么呢？心一换了，一切都换了啊！我们说的是起心动念呢，一切行为啊，言语行为都是心在那里支配的，在智慧的。我们心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全变成阿弥陀佛了啊！言语变成阿弥陀佛，行为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样才必定生净土啊！啊，像阿弥陀佛一样慈悲呀，广度众生啊！众生不是外人啊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！啊，比一家人还亲，一家人都不是一体啊！一体是什么呢？一体是我们眼耳鼻舌，里面五脏六腑，通通是自己。你能不爱护吗？你能跟他对立吗？啊，你能把他开除掉吗？不可能的。常常想到这个，你是真菩萨。常常想到我、你、他，这是凡夫。为什么我、你、他这种分别执着是六道的根啊？六道的根丢不掉啊，你永远脱离不了六道啊！啊，佛菩萨苦口婆心的，天天讲，天天劝，留下这么多的经典，可是我们看不明白，听不清楚啊！仅仅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教的种子善根，如此而已，日常生活全用不上啊！啊，还是烦恼妄想分别执着当家做主，那这个灾难先前你都要受了啊！念头如果一转，转成阿弥陀佛，你就不受了啊！不受是什么样子呢？不受是你在旁边看电视看电影，你看地球上所有众生在表演，你在旁边看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，当局是表演的，表演的人迷惑啊，啊，旁观的人与他不相干的，他看得很清楚啊。我们在灾难临头的时候，是愿意做表演者，还是愿意做旁观者？啊，做旁观者，你得跳出来。你才能做旁观，你跳不出来，你在里头表演啊！所以旁观的人看到哈哈哈大笑啊！啊，表演的人惊慌失措，苦不堪言呢。我们看底下一段，这就是总结。本品光明善恶果报啊，光明是详说，是很详细 啊说明善恶果报，观经三佛中身心因果。 啊，这句话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特别强调，啊，因为我学观经的时候，这一句我搞了两三个星期，差不多搞清楚，因为深信因果这一句，它放在第三佛里头，我就不懂了。它要放在第一佛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因为第一佛是凡夫，你劝凡夫深信因果没问题，我们很理解。第二佛是小乘，你要劝他做深信因果也能讲得通。第三佛是菩萨了，菩萨难道不相信因果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这就把我搞迷糊了，迷了两三个星期。啊，到后来怎么搞懂的呢？这因果不是别的因果，不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，我们六道凡夫都懂。啊，这因果是什么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个因果真的很多菩萨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他的意思深呐。同样一句话了，你看对什么人讲啊？净业三福放在幕后是对菩萨讲的啊，劝菩萨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四句话对菩萨讲的。那四句前面三句我们不会怀疑啊，对菩萨讲发菩提心正确。啊，二乘人不发菩提心，菩萨发菩提心。啊，二乘人不读诵大乘，也不会主动去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对菩萨讲这个。对的，菩萨要读诵大乘啊，像李老师当年教给我们，不但要懂佛法，还得懂世间法啊。懂佛法你讲经七理，懂世间法你讲经七机啊。如果七机七理不七机，这些解行不通，你没法子教化众生啊，众生不接受你的教化，你弃机不弃理，嗯，众生虽然很喜欢听你的，但是你所讲的东西不是正法，邪法，把人都引到错误地方去了，嗯，因为你不修大乘，所以菩萨要光修道。事出事法都要通达，你教化众生才圆融无碍呀！啊，这才叫菩萨了！啊，可是话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李老师举例告诉我。他说佛法大藏经，这大藏经你能够念通吗？念不行，那要通才行啊。啊，那世间法他说不算别的吧，就算中国一套老书四库全书你能通吗？这几句话呢，就把我们吓退心了，不敢大妄想了。 啊，最后老师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，行可以通啊，通世间法，通出世间法啊，用什么方法通呢？不是去学，不是去念，用感，感应，感通。啊，拿什么去感？拿真心，真诚心，可不能用妄心。妄心所感的是六道，妄心所感的是妖魔鬼怪，不是佛菩萨，连正人君子都不能感动。啊，所以妄感的一定是邪门外道，啊，妖魔鬼怪，他的因，啊，尘还不够，真诚到极处，就老师送我的至诚感动，真诚到极处，你自然就通了。为什么？这个道理啊。我们细心去思维，可以体会到，你是真心，佛也是真心，菩萨也是真心，圣人都是真心，没有丝毫虚伪，真心跟真心起感应，那妄心跟真心不起感应，啊，真诚自自然然能感动人，真诚别人的问你问题，你也没去想，也没说，自然就能够答应答，而且答得非常好。真诚心去讲经，啊，事先预备准备这些东西，上台之后可能完全用不上，那个智慧不知道从哪来。啊，这一座经讲完之后，啊，听众听得很欢喜，啊，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啊，从前没有录音，没有录像，现在有录音，有录像，自己看看也很欣赏，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？啊，这是我讲出来的吗？啊，你们看看地贤法师当年讲经，姜维农、蒋维桥这些居士啊，给他写笔记，他们在听的时候记下来啊，讲完之后规矩是把自己所记的东西给老和尚看看啊，老和尚认为不妥当的把它修正一下啊，这个笔记印出书了，叫《圆觉经清文记》。圆觉经讲记是地仙老和尚自己写的准备的笔记啊，他讲的东西笔记很多都没有的啊，清文记听众记录下来，老和尚看了他们这记的笔记，问他这话是我讲的，是我怎么会讲这么好啊？这就是感通啊，不是妄心啊，真心啊，啊，真心利益众生，真心帮助大家破迷开悟。所以你在讲经的时候，三宝加持，等于说三宝借你这个身体，借你这张嘴巴，他在讲东西，你自己都不知道 啊，那么这个境界，凡是常常上台讲经的人都有，都会有这种感触。啊，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。啊，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。啊，心越真，加持的力量越大。啊，就像印祖所说的，你一分沉浸得一分加持，你十分沉浸得十分加持，你百分沉浸得百分加持。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，他那个不是加持，他那是见性，那个另当别论。啊，见性人，他入佛境界了，所以身心因果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，啊，我们真的相信，念佛就成佛，啊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将来成的是哪一尊佛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无二无别。啊，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。诸佛都赞叹他，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舍王。我们以他做典型，以他做榜样，以他做模范，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。阿弥陀佛欢喜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。啊，是三福当中身心因果一真，以此为全也。啊，三福给这一品经所讲的一个意思。啊，那这一品经就是身心因果的细数。世人于此不懂因果。对，特别是近代。我这一代比现代这一代好多了，虽然不是很深信，但是不排斥，不会批评他。还好教啊，现代人不好教啊，他不相信，他批判你说你是迷信啊，说你不合科学，所以或更狂妄啊。我们那个时代愚痴不重视因果，现在更狂妄，不无因果，排斥因果，说因果是宗教，说因果是迷信，说因果是骗人的。对于今天的社会，诸佛菩萨了如指掌啊，他太清楚了。啊，故注经中啊，反复教诲啊，时时刻刻提醒你。你不相信啊？我在此地看到这一句，自然就想到张家大师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 我不重视戒律。啊，我有个错误的想法，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。释迦牟尼佛是3000年前的印度人。啊，3000年到今天，古今我们生活方式不相同。啊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过3000年前的生活？啊，去守3000年前的规矩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你看我这个歪念头，啊，还挺有道理的。他不接受啊！啊，那么在空间上讲，我们是中国，那是印度。我中国人有中国人生活习惯，有中国人文化。那怎么可以就用印度东西呢？用印度3000年的东西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我虽然不敢跟张家大师辩论，啊，我心里有这个念头，那个老人都看出来，啊，所以他也不勉强我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着我。啊，可是他用的技巧，就是我每一次去看他人，他都会送到门口。啊，在门口的话，他会叮咛一句：“戒律很重要。”啊，轻描淡写说一句，也不管我听不听。啊，反正每一次送我出来，都会说这一句话。这就是反复教诲，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所以大师圆寂了。啊，他火化的时候专门造了一个塔，火化的塔。啊，我们有10几个人。甘珠活佛带头，啊，他是我们的老学长，啊，我们搭帐篷，在他火化塔里面，我住了3天，我有工作请假3天3夜，住3天，他们在住的时间久了，住2-3个星期。我在那住3天，就在那里想，我跟他老人家3天，他教了我些什么？啊，这样一回顾啊，哎，戒律很重要，这个呢，他讲的太多遍了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啊，我就得想他了。讲这个话用意之后再，啊，慢慢想，我想1-2个星期想通了。戒律是佛法，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。佛法是了生死出轮回之法，那它的标准就是戒律。我们世间法是社会大众生活的方式，所以三代就不一样了。三代讲夏商周，啊，时代变了，我们的生活跟着变。啊，所以这个礼法律常常要修订，佛不能修订的，佛一修订就不能出生，不能出轮回了，它是出轮回的法了，你这一修订一改变了，你出去了。我想通这个道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， 这就接受戒律了。啊，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想，张家大师圆寂是为了我。他要不圆寂，我永远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学佛的根基就扎不稳，这个错误的观念太严重了。啊，他这一走，让我认真去反省。啊，三年，他教我什么，我学到什么。啊，这样一想的时候，这个戒律重要，真的是学佛第一桩大事。啊，这是根。这个上疏忽之后，我们这一生所学的是佛学，不是学佛，这都重要。啊，所以他住世是教众生，他圆寂还是教众生，他不这样做，我们醒不过来。啊，就我们对老师感恩。啊，决定不能疏忽。啊，这些年来，在全世界走动，啊，看到我们佛门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成就都比不上古人。啊，不要说古人吧，上一代都比不上。啊，我们能够跟地仙法师比吗？能够跟印光大师比吗？能够跟地仙法师比吗？啊，像虚云老和尚，我们跟他那比不上啊。为什么比不上呢？是不是我们聪明程度不如他们呢？绝对不是。啊，善根福德聪明才智绝不亚于他们。那为什么一生不能成就？疏忽了戒律。你虽然努力，你没有根。他们那些人有根。我们这些人没有跟，我发现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最近十几年来啊，普遍劝勉大家扎三个根，出家扎四个根。啊，我把这个病因找到了。啊，怎么对治呢？那就是要重视戒律，要真干呐。戒律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。要做到啊！你只要这三个根扎稳了，就有感应道交。啊，年岁大了，学来不及了，有感应。啊，我这一生讲经教学，给诸位说。十之七八靠感应，我自己天天学习努力，也不过占十分之一二。啊，这个方法张家大师不是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，至诚感动，他给我四个字。啊，我终身奉行。这是世尊慈悲啊，在经中反复教诲啊，教诲我们什么身心因果 我们的因果信了不善，所以它不起作用啊，依旧还造业。知道造业受报可怕，他现在还是不怕，果报还没临头，临头害怕，后悔莫及了。现在害怕，赶快改过自新来得及。又无以悦，助欲啊，助于往生阿弥陀佛国者，啊，这是说，注释很多啊，很多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，大要当作善，如果你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大精进禅定持精戒，这样的人往生至少都是方便菩萨，他们不是在凡圣同居土啊，我们做不到，不能具备这些条件，那怎么办呢？要当作善，上面还加个大字，大要当作善呢，别做恶啊。这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，啊，大做，那就常常要做。落实十善业道这个念头啊，可不能忘记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常常有十善业道，啊，第一个不杀生，绝不能伤害一个众生，可是我们有意无意会伤害自己，愚痴蒙昧嘛，啊，我们遇到善法不肯传给别人，这就是不善啊。你自己的好处东西啊，是要一定要教导别人的 啊别人能接受的你要尽量的帮助他，不能接受的你要让他知道，为什么呢？阿赖耶已经给他种种子，这是不能接受的啊，说佛教是迷信的，你有善巧方便啊。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出家人容易，人家一看你是和尚，念头里头就起个佛的念头，就给他种个善根啊。在家同修，我手上拿一串念珠啊，你要看到念珠就是佛，他也落个身，阿赖耶上落个种子，这叫善巧方便啊。啊，能信能解能受的 那我们帮助他精进。这是大善啊。啊，没有能力是没办法了。有能力一定要帮助啊。啊，做这些事情两个条件。一个是慈悲，一个是智慧。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行。你会做错事情。有智慧没有慈悲，你懈怠，你不肯干，都不能成就善果。啊，冤亲债主怎么多少？过去我在台湾讲经的时候，常常叫人，有一个老太太要告诉我，用我的方法，啊，把自己怨恨的人列长生牌位，供在家里佛堂的旁边，天天拜佛，拜完佛之后要拜他三拜。拜了三年，他来告诉我，怨恨的那个念头减轻了，但是还是有。啊，听到他的名字，看到这个人，心里还是不高兴。啊，清净平等心升不起来。问我怎么办？我说减轻啊，是减轻的。我说那你已经不错了，有效果了，继续再拜啊！你再拜三年，你再拜三年看看，三年还有疙瘩在的时候，再拜三年就消掉了啊！听到名字，见到这个人，不起怨恨心。功夫不够啊。啊，根心力的，有勇猛精进的，三年时间真够了。啊，再见面，他要不嫌弃，就去跟他打招呼了。啊，给他道歉，向他忏悔，能做到啊。不但你自己的冤结解开了，而且你在那教化众生。那变成什么？变成演戏了吗？演给大家看了。你看，从前是冤家对仇，深仇大恨，现在化解了。啊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做给别人看，你看佛法有这种力量啊，这是功德事啊！啊，可是我们看出有不少很多啊，知道错了，也不再怨恨了，愿不愿意承认错呢？不愿意，面子问题。啊，自己心里知道是不对，但是就不肯当众承认。啊，这就是讲法路忏悔呀，不敢呢，不敢当法路忏悔，啊，爱面子。啊，所以说爱面子是很大的障碍。啊，让你自己知道忏悔，忏不干净。啊，罪业是减轻了，没有完全消除。啊，所以他不晓得， 如果你真忏悔的话，把面子放下，不但自利，而且度人，不但自己罪业消除，功德累积了。帮助别人升起信心，感动那些造作罪业人，自己也想回头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彭吉清居士曰：“十善本为天业。”十善本来是升天的，上品十善升天道，中品十善升人道，下品十善修罗道，这个修罗是讲天人阿修罗。今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，即转天业而成净业。十善业道经里头讲的清楚佛说十善业就像大地一样，世间所有一些万物都是依大地而建立，没有办法离开大地。实际上就好像大地。你没有这块地，你什么都不能建立。所以它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。你没有它，修一切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就好像你要种植，你没有土地，你怎么种法？你要种植一定要有土地。十善业道是大地，一切人天法要依靠它，乃至于声闻道、缘觉道菩萨道、佛道，通通要依这个大地。没有这个大地，所有一切法都不能建立。这个话说得好去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十善业道学习。没有十善业道，你修什么都是假的。有十善业道，用它来修净土，念佛。回向极乐把十善念佛通通回向极乐，转天业而成净业。果报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升天了，是升极乐世界了。何以故？念佛之人呢，能转我业。何有天业而不能转呢？念佛的功德大，恶业都能转。哪有十善业不能转的？十善业业转，就是净土啊。是故，修净业者，当尽己力，自己的力，尽心众善业。这是念佛人不能不知道啊！ 念佛一定要修十善业，且所谓待业往生者，其业盖之续业也，续世我也，虽未全消啊，但丈夫本愿，即持名妙心，故可以待业往生，不跟我去，就是你不再堕三恶道了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待业往生跟你讲的好，是待续业，续业是过去的，啊，前世的罪业，这一生当中没有学佛以前造的罪业，这个会待。天天念佛，天天还造罪业，这个不能带，这个带不去的。啊，或者我们再说，进一步的说，先学佛，对佛法并不了解，有学佛之名，无学佛之实。现在对佛法明白了，了解了，那你就不能再造恶业了。啊，你再造恶业，你想想，第一个，对不起自己；第二个，对不起佛菩萨；第三个，对不起父母；第四个，对不起老师。第五个，对不起一切众生。你自自然然就不会造罪业了。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会怎么做。真的是依教奉行。啊，所有一切善与不善，自己知道。啊，境界现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？啊，是待业往生，要知道待什么业往生？啊，决定不待现行。下面弥陀第二愿，所有一切众生耶摩罗揭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习成无上正等正觉，不服更多我道。这是第二卷所说的。啊，第二卷四十八卷第二卷所说的。但所谓待业，只现宿业，而绝非现行之业。这几句话是念老师的，说得很肯定啊，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，啊，天天还在造业，不行，这不能往生，啊，这把意思全搞错了，啊，你没有觉悟的时候。说情有可原，为什么你糊涂无知做错事情，不怪你， 啊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明知故犯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明知故犯的不能原谅你。如《涅槃经》中，广恶徒耳，这是以杀生为业的。啊，在古时候，大概就杀牛、杀猪的，一般是指杀牛的徒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啊，他真的后悔了，永远不再杀生了。啊，真放下了，他就成就了，固执成佛。必须放下屠刀也。屠刀代表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成佛了。佛法确实是智难行易，你看成佛，放下就成佛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生分别，分别生执着，这连带的。啊，烦恼的根源是起心动念，根源断了，底下枝叶全都没有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做示现，就表演给我们看，菩提树下怎么成佛的，烦恼障放下了。所知障放下了。啊，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常说，他19岁离开家，放下烦恼障。30岁菩提树下，放下所知障。因为19岁到30岁这12年，他是广学多闻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所知障。啊，他完全视现为一个现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。啊，知识分子啊，两种障都重。啊，而所知障比烦恼障还重，这知识分子毛病。啊，两种障碍都放下，他才能成佛。啊，做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两种障碍都不能有啊。啊，两种障碍都是人物。啊，都是分别。下面说，若行人以习静，修清净心。啊，习静是修清净心，一面念佛，一面作恶，如是修行，决定。不能忘生啊，也就是说，他决定不能得清净心。 往生真正的条件，你不能不知道。心经则佛土经啊，为什么呢？记住，世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清净，外面一切人事环境清净，物质环境清净，没有一样不清净。道理在此地，净土从哪里来的？自己清净心变现出来的。佛给我们做增上缘而已。啊，佛的土清净，我说他心清净，我们心也清净的，跟他的清净心没有界限，所以我们的净土跟佛的净土也没界限，是一不是二，是一体的。这往生的道理建立在此地，啊，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境界，这个世界怎么乱，灾难怎么多，对我们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啊！啊，刚才说的，灾难是在表演，觉悟的人是在旁观，是看戏的，不是演戏的，看戏的。啊，他在欣赏。啊，欣赏什么？自信跟阿赖耶的变化，他在欣赏这个，了却了。啊，比欣赏艺术表演，那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呀。再看戏啊，生智慧不生烦恼，只有自私的心、轮回心看事情才会生烦恼啊！清净心、平等心怎么会生烦恼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我们要学菩萨，永远用清净心、平等心来看戏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我们面前表演。啊，如果我们心有染污，啊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不平等，有好恶了，那就不是看戏了，去演戏去了，你就上了舞台去表演去了，你不是旁观的，啊，你受了影响了。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而亲之者，啊，真有人呢，把行善这个事情看作什么？看升天。啊，唐朝了科禅师以吹不毛是弟子慧通，弟子无数，啊，鸟科禅师住在哪里？杭州西湖，他在树上搭了个小棚，啊，他就住在树上，他没有道场，所以像鸟一样树上做个窝， 所以人家称大家都叫他做鸟窟禅师。啊，你看他怎么样叫他的弟子。悟道啊。啊，这是什么道了？明心见性。他没有讲话了。啊，他吹毛布。布毛啊，吹布毛。弟子看到了，懂得他的意思了，能体会，能通达。啊，弟子会通这个名发明的，就是叫他体会通达。他真的体会了，真通达了，但他误入了。所以人呢，悟道的缘分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不定什么时候。不定是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和接触的什么，他一下就开悟。是什么原因？宗门里面常讲的一切有问题、有疑惑，没有答案。啊，你不能找答案，你一找答案，你永远不会开悟。啊，所以要细心去体会，体会不到，这个问题永远在，永远别找他答案。不定遇到什么机缘的时候，豁然大悟。啊。那个急着找这答案是什么心态呢？心里很急，急躁。我们今天讲，心情烦躁啊，啊，这样的人，他心是浮动。叫心浮气躁，这心不是定的。开悟的人心是定的。啊，外国人教人，为什么科学？他要讲速度，啊，要求快速。和东方人求智慧，跟他完全相反。东方人一切都是缓慢。他都在定中，定开智慧。啊，我们看曾国藩的书籍，他的家书、家训，这非常有名的。啊，他教他的子侄就是晚辈，行住坐卧都要慢。说话要慢，动作要慢，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，稳重啊，出大事，越是严重的大事越要慢，急躁不得，人一急慌张了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什么大事面前放在面前，若无其事，如如不动，他就会处理的恰到好处。啊，这个快速马上像很敏捷的说，那是外国人呢，中国人看到毛躁。啊，这个人不成器，啊，浮躁。这心浮气躁，啊，白居易当时候做杭州太守，就是现在的市长， 这地方观啊，到西湖去游玩，看到这个鸟窟禅师，向禅师请教什么是佛法，问这个问题，什么是佛法？禅师回答他八个字：诸我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，他说此二句三岁小儿也说得了，这什么稀奇，三岁小孩都会说。啊，诸我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鸟窟禅师接着一句话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啊，鸟窟禅师的上面呢还是有一句，他真省略掉了，三岁小儿虽摄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啊，所以以此二句为浅呢，以吹不毛为深者，白居易也。啊，这白居易的境界，说以此二句与吹不毛平等无二啊，这鸟窟禅师也。啊，一迷一悟。何耻天缘，若是缘人呢，法法皆缘，人天成即是一佛成，又何能轻视也。是迷就有分别，就有高下啊，就有染物，就有好物不同啊，物料呢？物料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，所以迷悟啊，天壤之别啊。若是缘人，缘是缘物，真正觉悟了啊，觉悟之后，他要法法圆满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法法皆缘。啊，那他看什么？人天成即是一佛成，那就是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觉悟的人啊。啊，而众生的是，众生是一个一个是有差别。啊，我不是你，你不是他。这是迷，这不是觉悟啊。啊，觉悟，我们这个经上标示出来的，清净是觉悟，平等是觉悟，觉是觉悟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觉悟啊。跟清净平等就相反的是迷惑颠倒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有轻重之分，有善恶之分，有好坏之分啊，有大小之分，这都是迷啊。真正悟了，法法平等，法法皆如，法如其心，心如其法，性相也如， 性相不二了，或者是讲到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。说净宗之妙在于照真大俗，照见是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，这是照真的。大事通达，俗就是真，真就是俗，真俗是一，不是二。真是从性上讲的，俗是从相上讲的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。心显在相上，相呢就是心。迷的人，心不是相，相不是心，这就分别之处。悟的人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没有分别。我们什么时候对于一切法都不分别了，自己确实境界提升了。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就想到我还是凡夫，我学佛没进步。没有把自己境界提升。若光行众善，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，且呢成为敬业之祖先。它帮助你什么？帮助你提升品位。光行众善呢，不着相啊。这句话重要。着相，人天福报；不着相呢，那是往生的功德。你看功德跟福德，就是着相跟不着相，四是一样的。都是行善，四是一样。用心不一样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世间福报变成出世间的功德，如果着相，修福，这个福报啊。就把出世间的功德变成世间的福报，都是念头在转变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的，佛身心运，持佛名号，在自他间立，常乐无极。这再进一步说，你真正能够身心身愿，你的心愿多深，心愿多大，心愿多强，用这种信心愿力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持佛名号啊，心里有佛，口里有佛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啊，这就是李老师常说的。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对应对当前灾难，这个方法比什么都有效。 啊，我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啊，如果真的像预言里面所说的，地球上300年的科学成就，一刹那就毁掉了，全都毁掉了。可不可能？可能。整个地球灾难现前就会有这个样子了。啊，到处火山爆发，处处地震，那么全都毁掉了。啊，刹那之间呢，啊，什么原因？地球上众生千万年来所造的不善业，累积到今天，这算总账啊！啊，就会有这个现象发生的。啊，这些传言可不可以相信？我们学佛的人可以相信。啊，为什么自作自受，自己累积的罪业，不是没有缘故啊！啊，那灾难能不能化解得了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回头，我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，这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你要相信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灾难是不善念头累积的，现在我一念回心向善，我不肯再造善了，我完全明白了，痛改前非，后不再做，灾难马上就没有了。啊，灾难跟没有灾难都不是真的，从心想生呢。啊，你不相信，那你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这里讲的身心名，啊，名号是善中之善，无与伦比的大善，这持名号自他建立，啊，我们自己问题没有了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安全，啊，他是什么？别人，别人虽然没有回头。我住在这个地方安全，他也不会受灾难。这自他两利呀！啊，我的业消掉了，他的业没消掉啊。业怎么消掉了？恶念断掉了就消掉了。只要你还有恶的念，有我的念头在，你就有。啊，这是个关键。啊，我们怎么会把所有念头讲我没有了？啊，谁是我呢？一切众生是我，这叫法身啊！我活在这个世间，为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也问我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，啊，身体是整个宇宙，是不是？我是什么呢？我是我身上一个细胞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整个身体是我，我不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。以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，跟其他的细胞都对立。啊，跟眼耳鼻舌对立，跟五脏六腑对立。 这就麻烦了，这就要造罪业啊，罪业积累累得严重的就会爆发，这爆发就在那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肯定的，整个宇宙是苦，发生是苦啊，我这个身体是发生之一，发生里面的一个小细胞，我这个细胞要为整个身体，整个身体也为我这个细胞，这就完全成就了啊，这就大彻大悟啊。啊，你对于每一个人都看成跟自己一样，比兄弟姐妹还亲。灾难就变了，境随心转啊，外面境界，我们的身体跟外面境界永远跟着心，跟着念头在转啊。所以什么叫正念呢？正念叫无念，无一切妄念啊。怎么转法？这个经上教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转法，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，所以自他间的常若无界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